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对于刚刚结束的九合一地方选举，首先我要感谢所有选民在这场民主选举当中的表现，每一张选票都代表人民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爱。这次选举结果提醒我们，掌握权力就必须谦卑倾听。在这场地方选举中，国民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败，身为党务主席，我要向所有的支持者道歉，我有负于创党的先烈先贤，我很惭愧，我让大家失望了，我必须深刻的反躬自省，也责无旁贷，必须为败选负起最大的责任。所以今天我向常会宣布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职务，也再次向大家诚恳的道歉。 大家听到的这段呢，是来自于这个礼拜三在国民党中常会上马英九的辞职的讲话的节选。那马英九最后的这段鞠躬哈，长达10秒钟，看得出来，在那一刻了是感觉出他的诚意的。虽然前面还是有一些小的口误，可能说出那番话的时候，他的心情也是非常忐忑紧张的。那也可以说他想了3天是吧？礼拜六这个选举大败的时候，当时他出来跟记者说话，当时就没有提到自己要辞职。3天之后，估计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思想斗争，那么最后呢，还是决定顺应民意，辞去他党主席的位子。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到了换内阁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在1号也看到呢，国民党籍的行政院的院长江宜桦，他是率领了81名的政务官，叫做内阁总辞，还大家一起拍了这个毕业照。那内阁总辞之后呢，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在看守内阁之后，必须再选出新内阁，就重新来进行一些政策的推行。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原来的行政院的副院长毛治国来接任江宜桦的位子。那现在的这个内阁名单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是外界有非常多的猜测，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在下午就一次性的对外公布。那现在对于这些外传的名单呢，行政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评论，就是不证实了。他们希望在下午的时候就一次性把他们的名单全部公诸于众，在礼拜一的时候就要进行交接了。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外传的一些信息哈，就是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所谓的换汤不换药是吧，就是大家就在猜测说马英九他其实还是希望寻求一个稳定，所以呢阁员更动的幅度应该不会大。比如说像这个行政院的秘书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卫福部长、教育部长和农委会主任和金委会主委呢，这些人是可以说是已经确定留任。那此外呢，像这个经济部长，这些呢他就文化部长是吧，文化部长大陆的听众应该非常熟悉，是龙应台一位文人的官员。那他呢在第一时间也是发了这样一封对媒体的一封声明，就是告诉大家他无意留任。那接下来的最后一里路，他希望回到屏东的老家陪他的母亲，已经是90岁了，希望陪他的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里路。所以呢大家也是在猜测哈，说文化部长的接任者应该会是新阁的一个亮点。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国民党这边发酵的情况就暂时是这么多。佩芬有什么评价？ 我觉得其实马英九的辞职应该是这个大势所趋，可是严格来说他真的丧失了第一时间最漂亮的下台身影。他如果在当晚，因为当时我们在讨论他要怎么下这台，因为这个党规绑在一起嘛，如果他在第一时间就能承担起，我觉得那个漂亮程度绝对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看我们其实礼拜也讨论过，这中间其实各种的风声都有，那你究竟你说这种不得而知，究竟是第一时间真的马英九思考过他下台，还是说最终是因为太多的这些放话，为了顾全大局他 下台，逼宫成功可能给大家印象。 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其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嘛。那你刚刚讲到新阁，因为马英九这打出安定，所谓的安定牌，因为他确实如果你用个现实的考量，因为行政院长的 要管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有一个新人他重新磨合，他或许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嗯， 那毛志国是因为他已经在副阁委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可以无缝接轨。他们说很喜欢说叫无缝接轨，可是呢，我以前在作证，我很喜欢用无缝接轨，一般说是轨道的轨嘛。 嗯， 可是我很喜欢用是那个轨，就是闹鬼的鬼，无缝接个鬼。就是其实你说现在，你看我们这两天看新闻，这毛治国里面批评最大，我说绿营冷嘲热讽，那不用讲，骂的最凶的是什么？国民党的立委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说现在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是明年马上就要选的立法院啊。 嗯， 这些立委他要面对的是，他们要直接去面对民意啊。所以你说现在有很多国民党立委就是联署希望马英九换掉，就撤销这个任命嘛。 嗯， 可是以现在来说，我觉得时事就是马英九在剩下任期一年多，很难很难很难再力挽狂澜。 嗯， 所以呢，与其说再有一个大，他不如还是保守，至少能够守住他的这个小城堡。 嗯， 我觉得他目前的考量可能是 这些。我看到现在批评声音比较大的是来自于这个科营的竞选总干事姚立明先生。嗯，他就说呢，其实这个毛治国他跟马英九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个人，他说他是最资深的这个所谓的共犯。嗯，说如果说马英九执政失败的话，所以只要看他名单里面是有这个人，大家就不抱任何的希望，就已经能够知道马英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算盘和心思，就是还是希望他自己能够独揽大权，是吧？就是换上来的人还是能够听我的话的。 我还是觉得其实我们在旁边讲都容易，在里面那个局里面，我们觉得马英九现在肯定很艰难，可是呢，你说好他去换一张最亮丽的牌。我前两天跟咱们编辑员在私底下聊，我说哎，这时候应该就找蔡英文来组阁，因为蔡英文他现在声势最高嘛。 嗯， 而且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些所谓公民团体他吸纳在这边，所以其实找蔡英文来组阁是最好的。可是如果你是蔡英文，你会不会接？我都不会接了，我已经一年半，我等的已经大位在前，我为什么要去这个烂摊？ 接这个烂摊子， 而且 下一步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马英九其实中间也透露，就是他其实也找过，就是就是台湾的央行总裁彭 芳南 嘛，彭芳南不愿意嘛。所以你说现在你就算有能力的人，你真的愿意去接这个烂摊子吗？把你的这一世英名可能毁在这最后。 话说的是， 我觉得这是 政委。要是你是彭淮南，你会愿意去当行政院长吗？ 我觉得我肯定不愿意。刚才其实我在听了那么多之后，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描述这种前因后果哈，你会发现其实毛治国现在其实他呢是这样的一个当这个身份的话，会觉得真的是很尴尬，别人也会不讨他好的。嗯，那同时你看，其实他自己又说今天的晚间的时候会公布这个内阁的名单，同时在下周一会公布一些所谓的。一些留任的一些名单，这样一旦公布之后呢，大家其实对于这样的看法会更加的发酵出来。同时呢，他也提出了两条这个条件哈，包括说具有这个政治历练和立院的沟通能力来去觅人才。那这两个条件其实听起来的话，我感觉是其实还是那些原来的人会比较合适。 嗯嗯，他其实也算是预留了一个伏笔，说是吧，我的标准已经定出来了。 嗯， 那符合这样的标准呢，大家可以去猜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选是合乎这样的两个已经既定的标准。好，那其实关于现在组阁的问题呢，我们也想听听本身是属于国民党籍的一些议员的看法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一段录音采访是来自于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王宏威，他也是讲到现在国民党面对的这样一个组阁的困境，接下来在议会里面应该如何化解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危机吧。 现在哦，他的阁魁班底现在已经确立了，他礼拜一就要正式的上任。那么那我个人还是希望说能够去做一个调整，因为现在第一个就是在立法院国民党的一些立委甚至都已经开始联署，就等于说要退货，要求那个马英九能够收回成命。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做一些跟动的话，这个是上策。那么如果都不能跟动，还是维持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班子的话，那么我们几乎可以预期在立法院里面恐怕会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马英九或者是国民党必须要在党政之间充分的沟通，充分的讨论，尤其现在的代理主席吴敦义啊，他必须要充分的跟立法院王金平王院长，还有这个立法院的国民党团的这些干部，还有立法院的国民党的立委，必须充分的沟通，否则的话，政务很难在立法院重大的法案、重大预算是很难通过的。 还是讲到一个沟通的问题，说起来原则哈是最简单的，但是实际上在操作层面上怎么进行沟通，相信现在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烫手山芋。好，那我们紧接着呢还采访了一位是台湾资深的媒体人陈凤馨，也是请他分析分析现在马英九他到底是在一个打什么样的算盘，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内阁的方式是表现了他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思。 他显然选择呢在这个时候呢以安定而且巩固他内部的权力作为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你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确实在寻找内阁成员上面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现在一直到距离到2016年5月20号他的任期结束其实只剩下一年半的时间，而在这一年半当中呢预料在明年的四五月开始，那么后年的大选就会成为最主要的一个话题，因此呢从明年的四五月一直到后年可能是一月可能是三月举行大选，那么这一年当中呢就通通都是选举的一个情况，因此他能够稳定施政的时间其实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那这么短暂的一个时间又面临到了行政跟立法两个部门彼此之间呢已经是长期的无法沟通，所以现在找任何人其实都变得困难度非常非常的高。那么所以呢对马英九来说，他想要稳定他现有的权力，那么把旧有的这一些成员一一说服他们留下来，那么可能是他唯一的选择。那这也就凸显出来他在整个布局的考量上只有考虑到他现有稳定他自己的权力基础，而对于如何展开一个未来性的合作的可能，不管是对于他党内的不同意见的人或者是对于党外不同意见的人，这种合作的可能其实都被他关上了门。 但是啊，话又说回来，你说现在的他其实也算是一个主动的为他创造了一个改革的一个契机嘛，你说组阁，我看到有一些内阁成员是争议非常大的，比如说法务部长罗英雪，我看到有几个国民团体就一直在那儿联署说，因为罗英雪上任以来对于法治啊他是无视，对人权轻忽和藐视，就包括抗拒国际公约，也没有什么性别素养，他以前承诺说要提出同志婚姻法案对案，但是呢事后证明只是空口的白话，也包括他任意的执行死刑，就说像这样的一些部长他在民间可以说是有很大的反弹的，你是不是可以趁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清洗的这么个机会，是吧？像这种你如果换了人，会不会老百姓他的观感上就会比从前好一些，可以间接的为他赢得一些民意呢？ 这未必。刚刚樊叔你讲的中间有个矛盾，就像罗云雪他确实在他上任之后执行死刑嘛，可是我们也讨论过死刑这个话题，在台湾的民意上面其实赞成死刑的现在还是大 多 数， 更 多是吧？所以你反倒未必，他或许有一些批评声音，但是我觉得这些人他只是一个马英九，我讲难听就是马英九他的整个布局里面的一个棋子，最终全部算到的总账都是马英九个人，他在这些小棋子上面动的什么样他其实不会在他自己上面有多大加分。可是我觉得说真的，我也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民进党员，国民党好或民进党好他对我们个人没有太大影响，可是最终的回归目的就是大家都在喊的嘛，台湾好嘛，其实我说2016其实对国民党目前来说已经眼前都是一个烂摊子了，你说2016实在太遥远，可是就算民进党他能够就是2016他执政的话，台湾还是需要一个很坚强的在野党，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就算好就觉得真的是2016执政可能会失去政权吧，可是我觉得也要把自己好好的当作是一个在野党，是能够监督民进党这样执政的一个在野党，我觉得这是台湾需要的，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任何一点改革都是需要的，而不要去想再去想什么权位，而是我觉得整体为台湾想，两个政党都应该要好好的改革。 最关键问题是马英九在败选之后其实他曾经宣誓要继续改革的路线，如果说现在他这个很多人认为他这个并没有改革啊，是对于他个人的威信来说也是一大挑战啊。 可能是他改革的东西并不是大家想要，就像我记得我们在开票那天提到一个马英九对国民党他有一些很深，他想把这些地方派系想把这些密室协商都改掉，所以他去砍了像王金平这样的人官说嘛，可是这一刀砍不死，所以你说如果用一种大是大非的一个视野来看的话，其实马英九去抓王金平有错吗？其实没有错的，只是他处理的手法可能太粗糙，也许还有就是国民党里面的盘根错节确实 很难这样一刀砍清。可是你说马英九他的改革，我觉得只是在现实上面他很难一刀就斩断，而且他处理的太过于一刀斩， 对， 生硬， 没有什么 智慧，所以不太有，让人家觉得很讨厌。所以呢，我觉得他不是不想改革，也不是没有改革理念，只是在政治里面这些手腕是要有的，而马英九向来都不是懂得这样的， 还是显示出他是一个书生，可能是吧。在你看，比如说对对，王金平最后所有的掌声都回到他那儿，包括我们上次联系一个台湾的政大的国管所的所长，他就讲到，他说如果你想下一届的这个国民党主席最好的人选，现在看起来还是王金平。我说王金平这个人，你看他哪儿都是朋友是吧，蓝营绿营通吃，但是就这种哪哪都不得罪的人，你真的是敢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他身上吗？我觉得不见得吧。他最后想到的是把所有的政治资本是往自己身上捞的，他可不是那种想要大刀阔斧希望得罪人的人吧。好，那现在是国民党的这样是还是一个一团烂泥的这么一个情况哈。那相比之下绿营这边的情况又如何呢？比如说是所谓的造神造出来的柯P柯文哲先生，那现在他胜选是不到一周的时间，可是在这一周里面他又多次失言，已经在媒体上呢大家又开始炮轰，包括佩芬的前老板这个台湾非常资深的一位媒体人李延秋女士，今天在中国时报上也专门写文章说，柯P你自己要小心，你知道盲目自大骄傲自大的人最后的下场会是谁吗？有可能你会是下一个陈水扁哦。你看这也是给他泼了一当头棒喝，可以说泼了一盆非常冷的冷水。那好，到底柯文哲他说错了一些什么？台湾的市民，台北的市民到底对他现在的印象有没有一些变化？我们三立化新闻回来之后继续讨论。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刚才我说到柯文哲当选一个礼拜呢，已经在人事啊政策啊至少四个方面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个呢就是他抛出来说这个忠孝西路，台北的忠孝西路的公交车的专用道要怎么来去使用。那再一个呢就是人事方面，他在胜选之后的第二天呢就发布说第二部的台北市府小内阁人事，并且宣布呢是由这个台南市的前副市长林清荣担任第二副市长。那有很多的人就表示反对，说呢这个似乎像是球员兼裁判的这么一个嫌疑。那紧接着呢还有也是一位人事方面引起了争议，他呢讲话也是延续了他之前比较大拉拉的，不是非常动大脑的那种，想到什么说什么。他说我们不是在选圣人啊，我就是要找这种比较大声比较凶悍的人去推动我的政策，因为这样呢会比较快，外界你可以紧紧的盯着监督他，但是呢这样最快。但是呢这还不是争议最大的，争议最大的他是说了一个什么吧，就说台北的派出所，他说派出所的这个费用太高了，这个太浪费钱了，我们应该把所有的派出所收起来，就是民众报案呢你要改去这个警察分局，就让报案呢有这个经济规模，说他们用这个无线来通话，这样就好了，就不用一个实体的警备车。他说这样太浪费钱了，而且呢他可以说他这样一个想法他是突发奇想，他前面根本没有任何的铺垫，他就突然之间接受一个媒体的访问，就讲到他说哎呀这个可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行动的用这个行动的警备车，就成为行动的派出所。你看我们不是看过美国片子吗，警察都是坐在车上的，我们直接也在车上就好了嘛，你用无线电来沟通就行了。然后主持人就当场质疑他说，如果改成行动派出所，那警察去哪儿休息啊？柯文哲马上回答说，在车上休息啊，那个不是两个钟头换班吗？这都不是理由。 然后一说出来，警察都愤怒了，都表示非常诧异，是吧？你说你也前面没有问过我们的意见，你立马被记者一问，你就兴致来了，就开始夸夸其谈，就你几乎都能预见到，像他这种性格和思维方式的人，他以后犯错，他会循着某一种的这个类型，他去犯错，就是没过大脑，是吧？想到什么说什么，确实真性情，但真性情。不行，看 我这个是新光上任三把火啊！这刚上任他会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会发现他是一般的先说出来这话之后呢，别人告诉他啊，一些就参谋官啊，告诉他说这你得好好考虑一下啊，给一些材料让他分析分析。好，那我就再分析。一分析之后说啊，这个短时间之内还不能解决，可能会花一个什么几个月啊、几年的时间。所以你会发现，他无论是路方面，还有就是那个松仁机场的问题，也是很多问题都是。他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考量，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啊，他获得了85万票这样一个票数，也是很高的一个票数啊。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是他有一个幕后的一个五人小组了，因为这个舆论的一个团队，就是他研究这个网上的舆论。 嗯， 那他这个舆论一研究，他就包括那个 MG149 那个案件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觉得这个大家在60%的人都在这方面在打转啊，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他就需要来出来来抨击这个问题了，或者说来回应这个问题。那现在呢，你发现其实很多大家舆论可能讨论这个地方，他可能就是往这方面来炸，那他可能会所谓争取一个舆论的焦点吧，那也是让他成为一种别人看起来会成为是很多新闻的一个议题，他会觉得很高兴。 嗯，说句实在的吧，佩芬是台北市民，虽然你是 新北 选民，新北市民，但是你住在台北嘛，是吧？ 我住新北。 对，到底是新北还是台北？ 新北。 好了，那换作如果你是住在他管辖的那个区域，你听说他用这个什么行动派的警车，你能接受吗？ 其实还。你很难说你什么行动派的警车，因为其实现在也有一些警车在路上，而且呢，你说在就算一般的社区，其实也会有那种社区什么什么那种保安就自己会，所以你说他真的是不好或不好，我觉得很难一刀定，因为你现在真的没有试过。可是我觉得问题就在于刚刚樊素点到的，你不能够突然间天马行空，我突然间想到，就像说我现在突然说，哎，我觉得我发现我好像桌上还有什么东西没做完，我现在先出去，你们俩先聊吧，不可能这样的嘛。但是你说柯文哲在上台之前对他有质疑的人，不就会质疑这一点吗？ 对， 你作为一个医生，你要去管理一个台北市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可是当初很多的是他不需要太有能力，他只要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对，来帮他做就好了嘛。可是前提是这个市长也不能够随便乱说之话，因为你说的话是算数的，是媒体会关注，人家会当一回事的嘛。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民主，我还是回归到民主就是这样子。有些时候还是讲难听，愿赌服输。今天呢，大家85万票选了柯P上去，我觉得对他有期待，而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度的期待。那也同样一面，你严格来讲，大家很可能也会很快很快很快的就失望，因为太高的期待了。 对， 所以呢，我觉得柯P现在真的不要觉得。就是这个气势，对，确实是名气可用，但是名气可用是因为大家对于现在的执政太不满了，又希望你在你身上立马有见到一些真的值得而且可以改善到生活的一些东西嘛。那我觉得这个检验就在好，那如果万一真的不好，4年后那再换掉，这就是民主嘛。 不过那个姚立明也说，他说柯文哲他很有心，他不只想干4年，他还想干8年。好，那我们就先看他这一个礼拜干了一些什么哈。他先是接受媒体访问，就突发奇想说我要改这个台北市的警政，那很多人就骂他，紧接着他就马上来补货了。他说，哎呀，其实没那么快，我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这个还需要经过精算啊，包括人力啊、物力的调动啊，从企业的观念来考虑。我并不是说要把派出所全部拆掉，说这个我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台北市可以建立一个3分钟警网，警方一接获报案，一定要3分钟之内抵达现场。我也不知道这个现在台北市是不是已经开始精进到这个地步，是吧？从前可能30分钟，你现在突然间让我3分钟。我不是跟你一样一夜之间变成神了呀，是吧？你得有铺垫啊。 我觉得柯P有点像这个小孩的想法，太天马行空， 天真啊， 对，太天真了。我觉得他这个说话你得也负责任嘛，你说这样说下去的话，你说市民怎么可能相信呢？就是说你今天说了一个想法之后没有实现，或者说你5年之后再实现啊，那时候都已经不是你执政了。 他才当8年，可能最多当8年。好，那这是柯文哲哈，我们已经是窥见了，从这些小事里面你会去揣度他以后的这个行事的风格哈。 他说话的风格可能大家已经习惯了，那关键是还是看你做事能不能做成事。好，那柯文哲其实他是算是绿营的，但是他又不是民进党的。那紧接着民进党这次大胜之后，看到他们的执政人口呢是已经是这个可以说是准执政党了，因为他们执政的总人口是1444万，是超过台湾总人口数2341万人的半数，已经是准执政党这么一个状态。那在民进党这边，现在我们能不能看到他们现在的执政其实也面临着一些问题？那紧接着我们要请到一位非常难得访问到的嘉宾，是所谓的台独理论之父啊，林卓水先生，也是一位深绿的人物了。我们来听听林先生是怎么样看到现在民进党面临的问题。 民进党是否遇到问题？是遇到了问题，他的问题来自于在这两年多之间，台湾社会上面普遍对蓝绿双方的政党都不满意的这些声音就掀起了两年多来层出不穷、规模宏大的街头运动。那这些街头运动，他们固然对国民党非常不满，对民进党信任也不够。那这个不够信任的部分呢，我认为民进党应当努力去寻求跟新兴的这个力量的合作途径。现在看起来新兴的力量好像是柯文哲独领风骚，号称所谓的白色的力量，但是其实它的内容没有那么单纯。简单的来说，至少应区分成一个像柯文哲领导的，虽然很主张社会正义，但是基本上呢，他是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取向。那另外呢，就是像太阳花运动里面的许多学生跟教授，或者有一些黑老青的青年组织，那这些呢，基本上是倾向左翼的。所以民进党这样的情境之下，就是处在白色的这个中产阶级与自由主义取向的力量之间，与墨绿色的倾向左翼的这两股力量中间，民进党夹在其间。那么怎么样跟他们维持一个好的关系，这是第一个议题。那么但是要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呢，最重要的并不是交际应酬的问题，拉好人际关系是没有用的，关键是在你能不能在价值取向上面来跟他们白色跟墨绿色的两股力量对话，取得一个合作的可能性。那这个不止在价值上要这样做，甚至于进一步，如果民进党希望当选总统以后，他的总统不会面临像陈水扁那样少数执政的局面，他必须做在国会议员的选举中间提名上面必须互相合作协调。由于现在经过这次选举，台湾的政治板块出现了大变动，所以所谓过去蓝大于绿的基本盘已经不见了。那么绿的基本盘已经比较大了， 是。 但是这个大的基本盘如果有三个力量那互相冲突瓜分的话，那反而会选出更少的国会议员。那如果这三股力量能够在提名跟选举上面互相支援合作的话，那么国会的多数就是会在泛绿的阵营里面，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我们看到一种情况，就是绿营的基本教义派，绿营的基本教义派与太阳花势力对蔡英文两岸路线的拉扯是怎么样分析会比较合适呢？ 是，这个是民进党必须要处理的。但是有另一股力量，那就是柯文哲的力量，那他是比较自由主义的，因此他在两岸政策上面跟民进党重叠的这个面会比较大。 啊，所以一个比较重叠，一个比较有不一致的地方，这个都是必须要去处理的。那么至于现在台湾社会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声音，认为旧有的五权宪法体制走到现在，从陈水扁奉行到马英九奉行，都导致成为10%支持度的这个总统，那可见呢、啊，这个体制走不下去了。所以社会强烈的这个主张，应当修改宪法体制，使它大体上倾向内阁制的方向来加以调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未来又是另外一个局面。不过根据这个政治板块大变动的这个原则来说，纵使台湾从内阁制总统强势领导转换成新的内阁制的话，以现在蓝绿的态势或者基本盘的变动来说，民进党应当仍旧能够在2016取得政权，没有什么问题。 好，这段呢是来自台独理论之父林卓水先生的访问，他后面讲的应该就是比较深的问题了，就是说这种所谓的绿营的基本的教育派，那什么是绿营的基本教育派，其实就是铁定的支持台独，并且甚至是极端到要想要去建国这么一个教派。 其实他刚刚提到两个点，因为现在其实我们一路上也谈过台湾是五权分立，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世界上民主国家都是三权，那台湾的五权是因为又多了，就是本来是行政、立法、司法嘛，我们多了考试跟监察，它其实某些部分的职权跟行政跟立法是重复的，那也造成整个就是行政体系的庞大跟一个预算浪费嘛。所以其实在所谓的修宪这个层次，先要可能有这样的声音，希望把五权改成三权，这样的一个精简。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这中间是一直很矛盾，因为台湾其实是应该算是内阁制，但是倾向于领导人制的一个，就所谓的总统制的一个内阁制。因为你说真的，我们虽然是内阁制，因为我们一直提到，其实台湾的领导人有两项职权，一个就是对涉外事务他主管嘛，一个就是两岸事务他主管，还有就是一个所谓的军事这方面这几个事务来管。可是其他的所谓的内政区，其实全部都是这个行政院长，就比较像公司的 CEO 来做处理嘛。可是这个行政院长现在是由领导人来任命的，所以你说有可能完全的领导人是完全放手不干预吗？从陈水扁到马英九，是以前之前的李登辉都完全不可能，甚至你说在较早之前李登辉根本就是党的的可能中常会上就决定了整个台湾的政务，所以其实在这上面角色定位的不清。因为当我们之前提过，我记得马英九刚上台的时候，他是遵守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任命了一个，他就躲到后面去。可这时候大家会觉得，我选你出来，你为什么躲到后面去？因为你应该是完全负责嘛。可是呢，后来当他踏手的时候，其实你就违宪了。所以呢，这上面很多很多的角色的模糊，也是现在台湾的宪政上面的一些危机。那也有之前我记得蔡英文也有在台湾的苹果日报投过一篇文章，就是希望就是可以朝所谓的修宪这个路上去改嘛。那中间当然包括整个立法院的改革，还有整个就是所谓内阁制跟领导人制的这个修改。那现在刚刚我们的林卓水先生跟那个之前柯文哲的这个总干事姚立明，他们其实在选后就开了一个记者会，他觉得现在呢所谓的和解是应该在双赢所谓的蔡英文跟马英九身上去达到，而不是只是在柯文哲这个身上，应该这两个要在联手，就在马英九的剩下的任期里面去联手去推动，朝野共同去推动所谓的修宪，来把这个就是这个体制做一个修改。可是我觉得以现在台湾目前政治人物的算盘，因为说真的我觉得人都是自私的，不太可能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可能会动到我的基本盘了。 对，我说你说这时候你说蔡英文会做这个，他或许会提，但是实质上的操作，因为这马上而来的就是立法院的选举跟领导人大选，你说我会真的去在这时候跟你马英九联手，国民党愿意吗？这时候跟 刚刚大败就跟民进党联手，我觉得这中间有太多的算盘。所以虽然很多人这么呼吁，可是我觉得在剩下这一年多的时间，甚至说到下一届的领导人上，我都觉得这是一个超高难度的任务。 哎，你看，这是台湾人在思考的问题啊，就是说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有没有一些现在所谓的破冰的这么一个可能？但是对很多的香港或者大陆人又看来说，哎，现在好像台湾和香港两个是不是所谓像《环球时报》的社评讲的一加一大于二呢？或者有个所谓的港台共同体？那么可能接下来我们在考量民进党的如果未来有可能执政的话，它的两岸关系的走向当中，又不能忽略的另外一股力量和因素，可能就是现在香港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总体环境的影响。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呢也请林卓水先生谈一谈现在民进党在两岸政策方面它有没有一些更大作为的空间哈。那北京方面、中央方面，他们会不会因应现在的一个选举的结果和情势，也要适当的调整他们对于台湾甚至对于香港的一些政策。好，三联华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伟， 我是佩芬。 三号呢有一个很诡异的一个新闻哈，这个诡异呢就是在于它的用词方面。大陆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三号的下午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它是这么说的：针对有台湾新闻周刊刊登署名文章称，台湾九合一选举揭晓之后，大陆对台政策大变动，中央下令研究邀请民进党主席访大陆的可能性一事加以表态。那他透过翻译人这个翻译人范立清就透过新闻稿表示呢，这纯属造谣，个别台湾媒体不负责任刊登无中生有的造谣文章，居心叵测。我比较震惊的是他用了居心叵测这么一个严厉的词语，我就感觉到说其实大陆这边对于跟民进党打交道可能心里还是有着很深的芥蒂啊，对于民进党可能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敌视的这么一个状态，我有这么一个感觉。佩芬， 我倒不觉得完全敌视，其实我记得我们在开票那天我一样提到，我觉得中国大陆做过这么多，就是在这上面呢，他绝对不会在九合一结果开幕就是揭晓的那一刻才知道要跟民进党打交道。其实我觉得从马英九这一任第二任开始，这样的民意只剩下9%这样的一个民意，我觉得他其实心里有底，2016是要跟民进党打交道的。所以我觉得就包括你说像他跟赖清德之前登陆嘛，还有其实之前的其实国台办主任去也跟陈菊见面嘛，我觉得他们在透过很多管道其实也在跟民进党的这些可能这些山头，那包括之前去年谢长廷也去了大陆访问嘛，我觉得他现在在透过任何的，只是说我觉得现在的球是很好玩，因为对于民进党两岸也是他接下来要到执政最后一里路上他必须要去面对的，因为中间还有个美国的角色。另外呢，中国大陆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也你要讲头疼也是，因为我就 头疼香港呢更头疼， 其实都头疼的，因为香港你说好就在我觉得还是他可以真的冷处理香港他就好到，可是台湾不一样，因为台湾他毕竟就我说他还在一个不是，我觉得香港跟台湾还是不太一样的。你说真的，我刚刚我们广告，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你真的知道民党就是一个很坏的一个恋人，可是我得要跟他交往，我怎么办？就是这一个东西你怎么交流？万一他就是到时候就是不吞这个九二共识怎么办？可是我觉得这当中，我刚刚点到还有一个美国的角色，这时候民进党倒也不是完全想做自己就做自己。我觉得待会稍后我们可以再来。 好，那要不然我们先听听林卓水先生是怎么样谈的？他尤其也是注意到现在香港的局势对于三者之间的三角的关系会是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哈？听听，首先他要谈到的是民进党在现在两岸政策的操作方面，他有什么样的空间？ 两岸路线是否对于民进来说现在是一个难题呢？ 我是觉得这个的确不容易，但是现在的路线的选择的条件相对比较好，就是说，就国民党已经在两岸的议题上面完全失去主导的优势。事实上这一次国民党的这个溃败中间就有两个令人 最为瞩目的这个候选人，一个就是桃园的吴家，一个就是台北的连战家族。吴伯雄跟连战家族他们推出来的候选人，在这一次都可以非常巨大的这个落差而落选。而这两个家族呢，是过去啊在整个台湾跟北京最好的两个家族。那么这两个势力的溃败显示出这个国民党过去啊拉拢北京进行台湾内部政争这样的一个优势已经不存在。这个会使民进党在选择两岸政策跟两岸的定位立场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弹性空间。另一方面呢，在我看来两岸的关系不能只看两岸。事实上现在北京原来主张一国两制就是要同样适用于台湾跟香港的。那不过现在看起来北京对两岸的政策经过香港的战争以后呢有一定的调整。换句话说，他虽然习近平在最近强调要一国两制适用于台湾，不过事实上习近平在过去的这个方针呢是认为香港已经在北京直接统治下从97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问题，那所以他把港台之间要处理的优先次序是放在台湾方面。那么如今香港啊的战争事件使他觉得这个优先次序必须要调整过来，台湾在外面他可以暂时不急着去处理，相反的呢他直接统治的香港他不处理的话这个问题很大，所以他把优先次序啊从台湾转入香港的时候，我认为他对台湾就不会太过于急切有所要求。也因此呢大概台湾的压力不至于北京不至于增加更多。另一方面呢他当然也不希望台湾出乱子，所以就会采取一个既不高压那么又不过分仔细的拉拢，比较处理一种维稳就好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这个也是使民进党在处理两岸政策的时候又有了一个比较宽裕的可能性。 刚才提到了一些香港战争的一些影响以外，大陆方面你觉得面对2016民进党的可能执政的话，是否还需要进一步调整两岸关系呢？ 你说大陆方面， 对， 我是觉得大陆方面不只是对台湾应当调整两岸关系，我觉得他也恐怕也必须很认真的思考北京跟香港的关系，现在是越紧张，所以呢我是觉得北京啊他现在面临的不只是台湾也面临着香港，甚至于我认为北京恐怕整个世界观都要调整，不只是这样，他更远的地方他的左邻右舍南海跟东海都更加紧张，我觉得这个恐怕要北京好好的去思考的。换句话说，在这些冲突里面都呈现了很严重的文明观念跟价值观念的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北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多元不同的文明跟价值观，我认为这个是更根本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没有去面对之前采取的任何的政策，它的效果恐怕顶多也是短期的，不是长远有效的。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台独理论之父林卓水先生对于现在民进党在两岸政策的操作空间的一些想法。他也特别提到了现在香港的局势会怎么样引起就是北京方面的一个思维。不过呢，我想到环球时报的一个社评哈，或许可以跟林先生的这样一些观点进行一个呼应。环球时报呢是在12月4号的时候呢，他们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就说呢现在台湾的政党轮替它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就是大陆这种所谓的会台政策的效果很难做到高效率，他们被台湾内部变动的消耗掉也很有可能，就说呢北京现在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在香港方面，但是香港的社会对国家的忠诚也不能全靠会港政策哄出来，他说那样做不到，而且呢会有一定的副作用，那现在内地呢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要发展好自己，让港台不仅从祖国那儿得到利益，而且对内地的发展成就由衷的敬佩，直到对内地社会从政治到文化的现实面貌产生羡慕。我们看到他用的这几个动词呢，一个是哄，一个是会，一个是羡慕，一个是敬佩，就是从现实层面上来说，这当然是他们的一个期待了。如果说会和哄的话是现在他们对于港台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取态的话，那会不会达到他最后说可以让大家产生由衷的敬佩和羡慕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还要再看。 而且两岸关系的话，我觉得其实另外一方面，你看、啊、如果说2016台湾领导人大选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种政党轮替的情况，民进党可能会准备好哈怎么来考虑执政路线的问题。同时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的前主席谢长廷在周三的时候就对媒体表示说目前的民众对民进党的两岸关系满意度不是很高，好、他希望能够制定出一个能够让 60% 或 70% 的民众满意的两岸政策。其实呢，我们来怎么来判断这个两岸政策的一种变化，如果判断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的程度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2015年立法院的两个会期中的两岸监督条例和服贸协议哈、能否获得通过，这两个重要指标呢也会判断出其实民进党在于两岸关系上的一种变化和调整了。 不过我刚刚一直点到其实还有一个角色是美国的，因为蔡英文报道，其实也报道蔡英文明年春天就要去美国，其实讲标题就是让美国安心去交代他的未来的，而且在选举完隔天，蔡英文的首席幕僚长吴钊燮其实已经去向美国报告九合一的一个选举结果了。所以你想2016年不只是台湾领导人大选，也是美国的领导人大选，其实对于这个角色，你说向来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向来，特别是民进党向来都比较喜欢跟美国比较亲近嘛，所以呢美国我相信在这个时间点上大国的利益上面，他不希望台湾在这时候出乱子，所以呢一次陈水扁的经验就是保证了四不一没有之后还是一边一国，我觉得对蔡英文的要求肯定会比较高，而且最近的美国的一些学者也呼吁，就是蔡英文要在中就大陆政策上要至少跟共产党能够更加的趋近，才有可能说未来做好执政的准备嘛。可是还是回归那一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检验的，因为阿扁上台前也这么说嘛，那马英九其实你说马英九是绝对亲中，真的不是，你说包括他在双十的谈话，他其实也有很多让大陆不满的， 破罐子破摔了。 我觉得他的问题就在于他的角色错乱，他既不亲中也反，他既亲中也反中。对，我觉得那对蔡英文的话，大家还是我说真的就是检验嘛。你选前你或许讲一套，可是选后还是要被检验的。那两岸政策确实是民进党目前还是虽然有弹性，但还是他要执政的最后一里路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港台两边的这样一个局势的动荡，你会发现呢中间有一个很巨大的问题，就是需要去解决，就是你怎么样两地的年轻人的价值观上它是可以沟通的。那你像现在台湾为什么说郭台铭当时承诺在台中要投几千个亿的新台币的资，大家都不买账是吧，甚至是会引发大家更大的一个反感，为什么说可以汇集台湾的这样一个经济的服贸协议一直通不过，其实根本上是反映台湾的价值观跟大陆的价值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的，就是大家要研究台湾人最想要的是什么，你怎么样在大陆现在它可行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去最大程度的满足他们对于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坚持和需要，恐怕是我觉得是最为需要解决的问题。香港的问题同样是如此，你就包括为什么台湾放在台湾选举的情况当中连家和吴家的一个失利嘛，大家可能会觉得你跟某一些的人士某一些的这个阵营过于亲近之后呢，会反倒会让我害怕， 是吧？而不是觉得我亲近对岸是一个非常非常觉得可亲可爱的这么一个形象。那这恐怕大家要更加努力的去思考，到底是一个什么价值观，到底是哪里存在着冲突，为什么会存在的冲突，那冲突之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让两地的民众的心，就是民间的心，可以有办法去亲近起来。好，那今天我们就暂时讨论到这儿。我再次跟大家公布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微博的互动的情况。那如果是大家对节目有任何的反馈和建议想法的话，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名字。那我的话可以搜索凤凰 U-Radio 中横线反苏，盛伟的话可以搜索韩盛伟，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些线下的互动。那我也有这个微信号在里面公布出来，如果大家加我的话，我会简单的问一下，我说你听我哪个节目，因为确实有好几个节目在这儿放着，有听众说你公布了你又不加我，你这不是矫情吗？我说我真的是要问一下，我确保不是什么卖广告的，是吧？我相信这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可以理解的一个举动吧。好，那话先说到这么多啊，我们可以在线下进行更多的聊天。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谢谢，拜拜。